们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市将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市区两级文化文艺小分队120多项深入各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各类演出、送书画、送春联等文化服务近500多场次。国家博物馆昨天宣布，将在本月8号，也就是农历腊月23当天，组织小年送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向公众免费赠送春联，观众可以现场抽取12生肖贺岁卡，抽取到吉祥狗图案的观众将会领到一幅贺年春联。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推出了瑞犬纳福狗年生肖主题展，以及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等春节主题的展览。随着农历新年的脚步渐近，阖家团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也愈发浓厚。昨晚，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率野马马头琴乐团登台国家大卷，拉开了大卷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的大幕。随后，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都将亮相，上演近10场新春演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昨天在北京宣布，未来4年将面向全国征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经过专家组评议之后，从中遴选和资助100部，为创作者、投资方和播出机构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我国电影票房取得开门红，票房突破48亿元，超过去年的同期记录。因为去年1月份恰逢春节，所以今年1月份的48亿票房已经相当乐观。其中影片《前任三》狂扫19亿元票房，成为1月电影市场的爆款。同时，《无问西东》对人们家国情怀的触动，《神秘巨星》对女性权利的追求也成了观众追捧的对象。由关锦鹏监制、吴有音导演兼编剧、赵又廷、杨子姗主演的冒险爱情电影《南极之恋》今天公映。昨天，片方公开原创音乐 MV 当中由久石让亲自指挥带领的乐队出镜演奏，恢宏的旋律从琴弦当中滑出，呆萌的企鹅在雪白无垠的天地当中自由奔跑，壮美的南极在海豹的凝视下惬意美好。李阳执导的电影《盲道》今天公映。今年导演李阳推出了《盲三部曲》的第三部《盲道》，这次他关注的是流浪乞讨儿童。电影《莫斯科陷落》今天上映，这是俄罗斯一部有关外星生命入侵地球的科幻灾难电影。影片除了主打视觉效果之外，还有科幻与爱情元素的结合。电影《小马宝莉》大电影今天上映，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动画形象，小马宝莉这次是首次登陆我国的大银幕。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今天公映，影片讲述了一只友好和平的小狗被外出度假的主人寄养到一个顶级的宠物酒店，开启了一段属于狗狗的疯狂假期之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下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五环旧宫新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时间是在2月7号。哎呀，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乐享生活的正题环节了。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一直播上面的朋友等了很久了，说哎，镜头怎么还没有给到那边呢？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三位少年，他们已经依次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坐好了啊，排排坐啊，等着吃果果呢。欢迎一下12星宿风之少年的三位少年，他们分别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12星宿风之少年，我是队长管乐， 我是于琼健， 我是刘淼林。哎，淼林的声音好像，哎，淼林再重新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刘淼林。 哎，这回对了，就是，哎，刚才那个，我们是12星宿风之少年，好整齐，练了多少次？ 都是已经形成了默契了，都是。 哎呀，真好。就是考虑到这个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啊，你们可能会冷不丁的老师要求你们填一个字音啊，说这个星啊什么后面这个住宿的宿怎么念啊？这个我们要跟小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是考试的时候，我们就选星宿啊， 星宿对 这个。如果是看我们风之少年的时候，我们就选星宿，好吧？ 星宿， 对，这是人家的名字啊，12星宿风之少年。嗯，今天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动向，最近的生活的状态， 对， 能说吗？ 可以 啊。 可以。感觉你敢说你昨天几点睡的吗？还可以。 我昨天就是 工作到很晚。 对，通告结束可能就肯定是转钟了，对不对？ 对，基本上都是那个点， 就基本上都是那个点。 嗯， 就是连续大概会连续多长时间，为了宣传这样子， 有时候会长一点，有时候会短一点。 对对，有时候会早收工，然后有时候可能晚一点的话可能就到那个凌晨吧。对， 嗯，对，我有时候就是邀请，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在宣传期的歌手们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又要早起来参加我们一个早上的直播节目啊，我这心里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啊。今天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尽情的砸过来，反正他们起都起了，对不对？啊，对，你们的小婷婷就说，哎呀辛苦了我的月宝，另外两位也很辛苦。好，嗯，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同步的进行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直播。大家呢如果听音频的直播，可以在876啊我们的这个电台的频率当中，同时呢所有的收音类的直播 APP 都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听到我们风之少年的声音了。同时想要看到他们在我们876直播间里面可爱的状态，可以通过一直播还有微博来给我们留言看直播。微博还有一直播的留言方式啊，看直播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好啊，说导播哥哥声音能不能调得稍微大一点，有点小。是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导播是小姐姐，好不好？就是不是哥哥啊，这是一。第二点呢是因为要考虑到三个人同时入境啊，所以呢我们跟他这个手机距离，三个人的距离是有点点远，靠手机来收音确实在一直播上面听声音会有一点点小。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啊，你们还是通过我们的 听广播。 对，听广播的听声音会非常非常的亲切和直接啊，所以一直播是看雅致嘛，一直播看每个人的嘴都在动，但是声音就好小啊。对对对，说好的好的啊，我们收到了。好，嗯，那我们先说说动态。因为大家也会很关心说啊，管乐呀、淼林呀、健健呀，你们最近到底都在忙什么，每天都要转点才能睡觉，在忙什么呢？ 忙什么，最近肯定都是在训练吧，训练的比较多一点。 嗯，练歌练舞训练比较多。 对，因为到明年就会有新的作品嘛。 明年的概念是2019年， 2018年， 2018年， 对，就是 过农历。 狗年， 农历，对。 嗯，狗年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是现在可以公布了吗？让大家有一个期待，还是还在保密阶段？ 应该就是有新作品，有新歌曲了。 啊，新歌，嗯， 对。 好啊，这个有朋友说了怎么办，我是要贴在耳朵边上才能听到，这哦，贴在耳朵边上才能听到，然后拿开才能看人，又贴在才能这个，所以就有点辛苦啊。你通过我们876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嗯，哦，有人说哦，有新歌了，这个动作好，嗯，很期待。 嗯， 所以这个你们应该也会很期待这个新歌的动作。 对， 所以练到转中也不觉得辛苦。 嗯， 新歌现在能够透露的部分，比方说它的曲风是什么样的，大概讲什么样的内容，可以透露了吗？ 曲风其实新歌肯定是不止一首啦，对，所以它的风格可能有我们以往的那种比较青春欢快活泼的歌，就是那种曲风，然后也有一些像就是会加一些新的尝试。 嗯，有欢快的，也会有一些新的曲风的尝试。 对对对。 好了，那新的曲风我们就默默等待就好了。 嗯， 好，我听管乐的这个状态，就是不太想说太多关于新曲风，说哎呀欲言又止。嗯，还有朋友说推荐你们一直播的时候用耳机来听啊，说声音还可以啊。 哦， 这哎这个推荐很好啊。居然还有人说能不能来一段，你看他连曲风都不愿意说，来一段，我觉得 来一段就提前曝光了。 对对对，还有人说来见见笑一个，怎么感觉我们好像 一直笑着？ 对，他一直在就是微笑状态。嗯，这个一直笑也会累吧？你们难道不心疼一下他们吗？嗯，还有人说要捂紧嘴巴，捂紧嘴巴干嘛？好，嗯，大家想要来看到今天我们十二星宿风之少年的三位成员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除了可以通过我们876的电波收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外呢，还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看到他们在直播间里面的模样。嗯，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嗯，还有人说哇，哦，今天是导播姐姐，露个脸，你们就什么都想露脸。还有人说管乐是几点睡的，那健健你是几点睡？他们可能不是同时入睡的。 对，我不是同时入睡。 健健昨天是忙到几点？ 我睡得比较早。对，我就是作息可能会比他们 规律一点。你是比较养生派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佛系 那倒也没有。 佛系健健啊，佛系健健一般跟我们说说你的这个养生的生活状态，或者你的这个生物钟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基本上12点就要上床了，然后可能最多躺到1:30可能会睡觉。 也没有太早， 对，躺了一个半小时。 没有， 你那个时候是在数羊吗？ 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太精神睡不着， 在冥想，可能在躺床上冥想在那儿，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 对对对， 这一天的通告，然后为明天的通告打个副稿。 想想今天的自己真是太辛苦了， 就是整个好吧，就是心疼自己一个半小时之后说也该睡了， 该睡了， 再不睡还是有点晚。还有人说啊，这么小就开始养生。等一下啊，这位朋友，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观点，养生不论早晚，好不好？ 对， 生活规律这件事情是，多小你一岁的时候，你生活也应该很规律。还有人说看到三位少年，只想说一句话，就是年轻真好。我看到他们以后也想说这句话，但是这样啊，虽然说年轻真好，但是也还生活要规律一点，好不好？ 对， 好的好的， 好， 肯定的肯定的。 对，这句话是对月月说的。 好，记住了。 对，我就不透露他昨天到底是几点睡的，你看他疲惫的这个眼神啊， 有吗？ 游离啊，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有人在夸奖你们，要说，是精致的男孩子，对，精致男孩子就是要养生一点吧，可能。 活得要精致一下 哦，没有，我活得比较糙， 就是还没有到互相爆料环节，好吗？ 好， 对，苗 自爆了，已经开始， 苗丽已经忍不住了，是听说待会儿有爆料环节， 对，我先自爆一波， 对，不然的话，待会儿被他们俩爆，可能就不太好。待会儿我们会有三个人的，就是不定时互相爆料环节。为什么叫不定时呢？因为如果给他们时间准备的话，他们就拼命的说对方的好话，所以我们就是要不定时，突然可能。就说好了，现在就爆料谁谁睡得最晚，谁最懒之类的啊。所以大家想要知道他们的什么细节，生活细节，现在都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给我们留言，我都会记住你们的问题，待会儿来冷不丁的帮你们提问，好不好？一直播上面看直播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了。有人说爆料爆料，最喜欢最期待了。对，你们为什么就这个心情就停不下来呢？说回到我们新的动作上面啊，除了说有新的作品会跟大家见面之外，因为之前我关注十二星宿的时候，好像是说你们是作为第一小分队， 对， 突击队，先突击出来的风之少年，所以新的作品或者整个2018年会跟别的队员会合吗？ 2018就现在我们已经先出来两个小分队了嘛，我们一共有四个小分队嘛，就是现在已经出来两个小分队了，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小分队应该会在2018和大家见面。 哦，就是在2018可期待我们12个人会汇合。 对，会合体了，召唤神龙。 你们到底要召唤谁，我是不知道了。但是好，会合体。那合体的这个方式是以比方说发新歌的方式，还是说可能参与一些节目的方式？目前来说， 应该都会有。 对 啊，好啊，到了冷不丁提问环节。 哦 哦， 问健健和淼玲的应援色是什么？ 应援色？ 问谁？ 问健健和淼玲。 对， 就是问你们各自。 对， 你要现在快问快答。 我的好像是橙色。 哦，健健是橙色，好 像 是。 淼玲呢？ 淼玲说：“我现在赶紧挑一个颜色，我挑哪一个？” 然后淼玲说：“ 是。”粉红吗？ 粉红？ 我忘了， 没有粉红色的灯吗？ 我不知道应援色是什么色。 就 我不知道， 还不太清楚啊。好，我们的粉丝当中有淼玲的粉丝，知道他的应援色是什么颜色，可以回答一下我们刚才那位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啊，虽然说他们问的是想要问健健喜欢什么动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爆料环节好不好？ 好， 你们依次爆料，就是你们依次爆料你们的左手边，就是淼玲爆料管乐啊，然后管乐爆料健健， 好， 健健可以爆料淼玲，好， 左手边健健就应该不能爆料人了。 啊， 就你怕的，渐渐没有人爆料，赶紧导播小姐姐站在他的左手边去。怕，最怕的动物是什么？最怕的啊，看你们对对方的了解。 管乐怕虫吧？ 就所有的虫子都怕？ 也不是吧，好像是那个什么是软的还是节肢动物来着？ 软体动物。 对，软体 应该是那个。就是长很多根脚的那种， 对，千足虫， 就比如像蜈蚣啊、蜘蛛啊这种。 对，我心里现在都抓毛，就是啊，这个很了解啊，反正他还算了解你，对不对？苗林还算了解你。好了， 可能 那 可能是我说了他接了一下我的话，其实并不是。 就回家看到一个蜈蚣过马路，很淡然啊，就没事儿。好，看月是不是了解健健了？ 嗯，好。 他怕什么动物？ 健健，我觉得应该怕的跟我一样吧，就也是那种竹节的那种昆虫啊。 对， 就是比较多。 昆虫类基本上都 啊，有人在替你们答，有人说蜘蛛怕不怕？ 怕， 对， 我 啊，健健怕蜘蛛。 昆虫类基本上都会怕。 昆虫，蝴蝶 也怕 蝴蝶啊， 蝴蝶都怕。 就是 远远的看可以，就是你要靠近我不行。 哦，就不能粘在身上，对不 对, 对？就不能碰。 对对对，就害怕。 哦，好啊、这个这蝴蝶都怕啊，这听起来就好。嗯，渐渐来说一下，你觉得淼林是应该是比较怕什么动 物？难道我没记错是老鼠吗？ 老鼠是吗？ 对对，老鼠我有点怕。 对， 有点怕。 有点怕的说明还不怕， 还 不是那么怕。 对，虫我是不怕的，我特别不怕虫。老鼠我主要不是说怕的，我是觉得就是像那种到处跑的，我觉得有点 到处跑有点碍眼睛，是吧？ 但不是怕，就是觉得 很烦。 对，很烦 啊，就是有点强迫症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赶快脱离掉我的视线就可以了。 对 啊，如果他真跑来跑去然后跑向你，你会 我会， 你就站在椅子上， 你会干嘛？ 没有， 就老鼠太大只 了。 对，蜈蚣你可能可以这样子。哦，怕老鼠。那就是基本上，如果你们三个人处在同一个空间，出现蜘蛛啊、蜈蚣啊这种，淼林就可以上喽。他不太怕，好像不太怕这之类的东西。 不怕虫。 你可以帮他们俩把这个赶走啊。说出现老鼠，你们俩怕吗？ 我还好， 老鼠还好吧。 你们俩负责帮他赶老鼠。 对， 这个还蛮互补的啊。好啊，这个突然提问环节，而且有人居然说突然提问三个人的微信，我说了你记得住吗？可能是很长串的名字吧，就是 长一串，很长一串， 又字母又数字的啊，所以这个不在我们突然提问环节啊。突然提问环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啊，赶紧给我们刷留言，我来帮你们提问。好，有人想问一下啊，好，各自对于生日有什么准备？生日哦，各自的2018年的生日有什么准备？ 2018年， 好，待会儿再说准备的事儿吧。 有点早， 对对对，有点早 。 哎，说到2018年，你看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嘛，春节也可能会给自己放小假嘛。 春节肯定要回去陪陪父母嘛。 对 啊，这个哎呀，好暖啊！就是月月现在，我觉得你心已经飞了吧？就是说到陪父母， 不在这儿了。 对，我的心已经不在北京了。 对，就飞到父母身边了。 对， 因为忙一年到头，可能就是这个时间。 对，一年到头可能就只有春节这个时间能回家看一下自己的父母。 现在他们也开始在准备各种好吃的，在迎接你们了。 对。 哎，说一下你们各自家乡菜都比较喜欢什么类型？ 家乡菜其实我跟淼林算是一个地方的，淼林是 成都， 我重庆。然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吃辣嘛， 无辣不欢。 对，无辣不欢。 哎呀，那健健怎么办？你能跟他们吃到一块吗？ 能，我也很能吃辣。我是一个被重庆成都人承认的能吃辣的人。 这一点可以吃到一起。所以家乡菜那成都和重庆还比较好理解啊，就还只要辣的就可以了。健健这边呢，比较习惯的 家乡 菜。 我 家乡 是因为是江苏的，我老家是江苏的，所以我们老家会吃的比较偏甜口一些。 对啊，所以一个喜欢吃甜口的人怎么能够被重庆和四川人说哎你们。 对，因为我可能上大学因为有重庆的室友，所以带着我吃辣吃的特别厉害。 对 哦，那我觉得下半段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三个人吃完辣都不长痘这件事情了，好不好？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啊。还有朋友说我要去四川偶遇你们。 好，

哦，真的，这又到爆料环节了。 他可能除了作息时间这方面， 对， 其他方面会 可能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方面，就是其他方面还是挺注重养生的。 比如 就是我特别爱吃青菜，就是每天不吃青菜就觉得啊，我今天 本身痒痒。 对，就是身体啊，好难受啊。 你的身体需要它。 对，我就是我的身体需要青菜。 青菜那就这个很难得啊、很多男生都是肉食动物嘛。 对， 就 一个很 打这么大声的妙龄。 就一个很巧过，就感觉就是我今天没有吃青菜，我就觉得啊，我今天的营养没有跟上的感觉。 就本来电力早起电力就不足，如果还没有青菜的话， 对，就吃了青菜就觉得哇，我今天好营养啊， 对啊， 好健康我今天。 哎，但是青菜，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养生的话，他会考虑青菜的烹饪的方法，会比较讲究。你会比较讲究怎么做吗？ 我可能就是 比较讲究白水煮。 白水煮的话，但是在我们家那边就是，如果是白水煮的话，都会调一碗小小的那个蘸料。辣的， 白水煮完了蘸辣椒，你这跟煮麻辣烫有什么区别？ 对，因为这样好吃， 对，有味道。 重庆和成都的吃法真的是我们，你看，就是对南方人就是有点对吃甜食的人有点难以理解啊。 对， 哦，这个，那好了，说回到这个不长痘的事儿了，三位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吃青菜都要蘸辣椒还不长痘痘？ 应该是。从小的生活环境吧，因为可能重庆那边的人就不爱长吧，估计。 哎，这一点我跟大家普及一下，确实是，但是因为就是比较湿， 对湿， 对它要排湿，就出汗吃了之后， 对，所以它吃辣的时候是在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 对 啊，它那个辣度是刚刚好，把湿气排出去，还不到长痘的那个辣。但是我很纳闷的是，因为你们现在北京嘛，因为北京干燥，如果继续吃辣的话，它会很容易上火和长痘。 对对对。 但现在你们来了以后，也依然。还好， 可能湿气还没有排出去。 就我觉得我可能 前20年湿了， 对， 没有排出去。 因为我大学是在大连上学嘛，就我去大连北方，就像我之前有很多学校的同学嘛，有广州的嘛，就是他就是在南方的时候不长痘，然后只要一回北方去上学的时候，就立马就爆痘。就我觉得可能有时就是那种水土不服吧， 啊，而且对空气的这个敏感度啊， 对对对对， 水的敏感度不太一样。哎呀，对，所以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年轻真好，可能他们适应能力比较强啊，对， 对， 适应了北京的空气和水，因为确实北京的水和南方的水还是会有一点区别， 对，北方水会偏硬一些。 好啊，已经有人在爆料了，说，管月每天都睡得很晚啊，有时候很晚了给他发私信，可能是微博吧，说我早上起来显示已读 啊，是吗？那可能是工作人员吧， 不要甩包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导播小姐姐说这个锅我们不背啊，这个那真的是你很为粉丝着想啊，就是他们如果发了的话，你们结束工作还会认真的看？ 对，会看。 不看睡不 着，就是有时候每天临睡前都会刷一遍吧。 啊，就基本上如果精力顾得上的话，粉丝留言你们尽量的都会去 看。对对 对 对， 可能回复会有一点点难。 回复会很难了， 但是显示已读，他们可能也会比较高兴。 对， 但是呢，也暴露了你们的作息，所以他们其实下一步是真的是很爱惜你们的身体，说可不可以拜托早点睡？那你还那么晚给他们发私信？ 他可能白天发的，但是晚上才看。 哦，就他一直在观察有没有看，有没有看， 有没有， 然后后来发现哦，一晚上都没有看，早起的时候就 哎看了， 就已读哦。那这个真的是啊，好啊，还有人在催促渐渐更薄 啊，好的， 这个还有人唐冷冷说，管院是夜里3点显示已读。我跟你说，你们不要低估粉丝，就是他们刷微博的这个对你们的观察啊，他们要通过这个了解你们的作息。林觉说，渐渐你自己说吧，你有多久没有更博了？ 好像半个月了已经。好像被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对对， 忘记微博密码了是吗？ 都已经忘记了微博了， 忘记自己还有微博。 好，大家现在可以督促他啊，李丁他记起这件事儿了。 好的，好的，记住 待会儿再去想这个。说那淼琳你的自拍呢？这个 淼琳你的自拍 突然被 Q， 对，突然被说淼琳的自拍呢。 朋友圈老多自拍了， 但我是朋友圈的照片都不够精致，然后就是不好意思拿给大家看，就是希望能照一些就是觉得大家都觉得好看，就因为朋友圈的照片都是那种比较随意， 很精致啊，我觉得。 你看他就挖坑我跳，明明就是我那个起床就是收也没收，头发都是乱的，然后照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大家说精致， 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美美哒，还是。 对呀，不然干嘛要拍自拍还要分享给朋友圈里的朋友。对， 好吧，我承认。 就是觉得那一瞬间自己那个就睡醒头很 帅醒的 气感， 对，就感觉乱当中就是有那么一丝帅。对， 还有人说健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滑雪视频吗？ 哦，那个视频，好的，我记起来了。 大明湖畔 啊，这个滑雪视频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跟大家说一说。 就之前我有一次，我自己就是休息那一天，自己跑去滑雪，然后拍了张照片，拍了视频，然后回来之后发了微博说啊，我还拍了视频，大家有没有想看的？然后之后这件事情就被我忘了， 然后就再也 遗忘了， 登录过微博。你是怕大家找你要视频，然后所以就选择遗忘你的微博密码？ 可能是。 好啊，还有，对，你们刷的太快了，所以就前面的会有一点点没有看到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到底说了什么？你们现在所有的评论都在哈哈哈，就是刚才是气氛太过欢乐是吗？好，你们现在可以接下来刷下一波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那一波的问题。对，说啊，就我们就想要看你起床的精致啊，发出来吧，啊，淼琳发出来吧，大家 好的好的， 没事，他不发以后我发。 哦，你从朋友圈转出来？ 没有，他，我跟他一个宿舍，我可以拍他。 那可能不是醒了以后的吧，是睡觉的精致感。睡的时候也很精致。完了， 口水还。 对，这个时候你要就是讨好一下你的室友， 对， 要 提防一下。 对， 算了，你睡觉的时候戴个面罩吧，直接把头盖起来， 直接把自己头盖在被子里边睡， 留一个呼吸的口就可以了啊。这个有点危险，拳头盖住有点危险。好，这个是说到了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了春节回去要吃到啊爸爸妈妈做的菜了，好开心，很期待。那你们会帮忙吗？三个人的厨艺怎么样？ 会帮忙 啊。你就是三个人厨艺谁最好啊？ 厨艺啊， 最好应该是 管乐。 对，我可能 最好的厨艺是煮火锅什么，就是大扔全部扔。 做川菜吧，川 菜 不 川菜， 就大家不好意思，就是这个发音不标准，不要学川菜。对 啊，川菜你比较拿手和就是可以得到淼琳和健健认可的菜，要不然你们俩说吧，不能让他他说出来说自己都拿手。 他们说吧， 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我觉得很难了，因为要比较嫩嘛，要做出来牛肉还比较嫩。粤语就一直这是我就是可以做出来的这种表情。好，健健呢，你推荐一个管乐做的好吃的 毛血旺。 毛血旺， 哎，毛血旺也很难做呀， 就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 对，就是料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做的时候其实每个步骤到了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每个步骤是20个步骤30个步骤之后 就简单。对，你 就 是做饭的，你就是做菜的时候就是有条不稳的，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来。 哦， 对， 这都在心里。 对 啊，就是哎，一道一道的就可以出来。 对，这样一道一道下的，其实是还是蛮简单的。 但是现在因为通告比较忙嘛，可能就是你们仨是不是都没有太多时间会做饭？ 对啊， 不会做， 根本没有。 对，连属于一个自己的厨房都没有， 心酸。 所以现在会有很多人想要提供厨房。因为有很多人说就想要吃到月月做的饭。 那 你们提供厨房吧，因为 哪天叫公司开通一个什么管乐上门做菜服务。 对，这个管乐上门啊。 对， 然后就 管乐的厨师已到了， 然后这就变成你的主业了，这就变成。 对， 哎，真的有可能，因为太好吃，是不是？淼琳 每天不同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的人各种教管乐去家里边，停都停不下来。 点的， 然后就点这两个菜，毛血旺和肥猪牛肉， 就做吐了，然后就两个菜， 感觉每天都在做，一天做20遍，做同一个菜啊，对，好，就你们也欢迎你们到建外大街14号来。来接他们去你们家做饭。我们大概还有10几20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您可以到建外大街14号来接他们了。不管是要给我们的淼玲送帽子的啊，因为今天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看到了，月月和这个健健非常贴心。啊，一个人戴了黑帽子，一个人戴了绿啊，一个戴了白色的啊，就然后呢就只有淼玲没有戴。淼玲说因为今天就是发型特别想要展示给大家， 嗯， 对， 主要想这个穿这个衣服，就是感觉戴个帽子也有点不合适的 啊，就因为衣服已经有， 就是衣服感觉 就是出门的打扮，可能也是精心想过之后，觉得戴帽子不合适 啊，就还有就是刘海，今天有精心的把它做卷， 卷 对， 所以大家赶快到我们的一直播啊，主持人江夏的一直播上面来看，今天淼玲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卷卷的，那卷的真的很棒啊，而且不用管乐帮忙，他今天卷的也不错哟， 非常的棒 哦，对，就很精致，好，还有人说喜欢淼玲戴发带， 发带 。 哦发带，因为发带，你戴发带一般是会把刘海露出来吗？ 会 啊，对，还是要保留美美的刘海。 我会把它理出来的。 哦，这个好认真啊！刚才我的这个口误，大家就不要这个了。说，哎，今天是空气刘海的感觉， 空气刘海 是的，这都被大家坑出来了吗？真的不好意思， 这好懂， 男士空气刘海， 对， 想要知道2018年男士空气刘海 要爆款 趋势啊，今天就看我们一直播上面的淼玲的这个哦，真的， 到时候出个教程好了， 哎，可以，我觉得， 哦，对，就是会复杂吗？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大概捯饬了多久？他 5分钟。真的，我5分钟不到就 差不多 就可以了啊，那真的很棒。你需要出一个就是迅速出门还能够男士空气刘海的教程，对，主要是时间比较快啊，这一点大家很需要。还有人说今天风真的很大，对啊，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在想，难道是因为我请了风之少年吗？为什么这么难走？风真的特别大， 风太大。 好，有人说突击提问，你们仨穿秋裤了吗？ 没有 穿了。 好，这个突击提问我很满意，对，真的是真实的答案啊，两个没穿一个穿了，对，还有人想突击提问健健的体重，为什么好奇他的体重呢？ 秘密， 你们在督促他干什么呢？ 小 好，管宇说两句。 体重啊，我觉得这是别人的秘密。 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就不可告人，好， 不可告人， 好啊，这个你们就不要戳他好不好？这个有人说，那为什么要问男粉丝叫什么？你们给女粉丝起名字了吗？ 啊？ 哦， 你取的吗？ 是问我的。 哦，对， 因为之前有粉丝问我，就是粉丝要叫什么，我说叫坚果。 就是北京人说漂亮女孩的意思。 后来就开始问我男粉丝怎么办，叫什么办？我说能叫尖丝吗？ 啊，坚果是漂亮女孩的意思。 尖面，反正总之啊，就是所以大家关心健健的男粉丝啊，有还没有？他目前好像还没有取好名字， 可能要再好好想一想。 对，还在思考中，好不好？然后有人说，那好像健健的体重是秘密，那月宝的是吗？ 我。 是 我的百度百科上面有。来，欢迎搜索百度百科管乐。 体重控制的比较好是吧？就一直在那个区间。 对，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区间没动过。 保持好啊，我们大家的这个提问还在继续啊。有人说那男粉丝就叫尖松。 尖松。 松 说这个松柏的松 啊， 就是 很挺拔， 对，代表男士，而且就是这个性格嘛比较坚毅一点。哎，这个还不错哦。说好啊，爱叶是什么？好，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来提问。一直播和微博互动的方式啊，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的直播的时间。有人说啊，这个，蒙阿莫努力奋斗中说，今天月月你睡醒了吗？这个问题不要刺激他。 回到了这个问题， 对，再次回到了这个问题。 冷冷说，要不然叫煎饼吧。 煎饼，煎饼果子， 来一套又要。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还蛮有食欲的，听起来。好，我们刚才突击提问的闲聊环节结束了啊，现在我们要用最后一点时间，三位如果说给自己的2017做一个总结和回顾的话，我们用各自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回想一下，哦，我整个2017可能，哎，这个关键词占了 主要一个词是吧？ 对，一个词。 好， 谁先？ 那我先吧。 好，对， 那我的2017就是耕耘。 耕耘。 啊、哦，耕耘。好，觉得好像一直在。 对，就是在其实2017，对，2017算是在打基础嘛，因为我们也是在2017年初出道的嘛，所以这一年来可能都是在播种啊、洒水啊，然后就等着就是他收获的那一年 啊。现在2018已经来喽，可以有期待。好，耕耘的2017的管乐，好，接下来谁要说？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说吧。 好，那你说吧。 我的话学习吧，我觉得，因为 把我的抢了。 你看，让他学习。 因为就是因为，因为刚出道嘛，去上一年是，然后有很多东西是不懂的，就是像很多很多人去学习，然后不再像是以前。光是训练那样简单，就是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自己去学习，然后经过了一年，就是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要比以前更成熟一些。 好，很多人心疼健健的词儿被抢了啊，说我们会赚钱养健健的。他只是一个词儿被抢了，你们不至于吧？不至于要开始众筹了吧？好了，学习的是淼琳的2017。那健健呢？ 学习被抢了。那就成长吧，那就 啊、成长的2017， 我原本就想着成长，然后后来改成学习。 哦，你们好心有灵犀哦， 心有灵犀， 随便抢了谁的都无所谓。好，健健也可以回顾一下你的2017。 对，因为2017年是我因为2016年大学毕业嘛，所以在2017年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大学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一整年，包括2016年的下半年，其实我一直都在学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我刚刚进入社会要学习一些如何在社会上跟人的人际交往的方式，所以这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对， 应该可以把那个词改为就转变。 转变 啊， 对， 转变应该是在16年。 好 好的， 健健的意思是 转型，转型给 尴尬， 转型， 因为没有人问我2016年的关键词，所以我就一直压着这个词儿没有机会说。然后管乐说好吧，允许你把2016年的转变说出来。好，哎，真的是，刚才其实健健说完了，我觉得他的成长，也是在学习和成长啊这两个关键词的中间。那能够看出来，因为2017年确实我也是从年终的时候开始，通过签约歌手那个节目关注到三位的红之少年，对，也很就是很凑巧。然后后来，对你们的导播小姐姐说啊，就是哎可以到乐享生活来跟大家聊天，我说那真的非常好，也见证了你们2017年各自成长学习啊这样的一年，还耕耘的一年，所以大家也都在说，对，2018就是要结果实了。还有人要督促说是不是快结束了，那健健记得发微博啊。对对， 好的。 还有人说对啊，就是感觉我们都在一起成长。 对， 没错。这个一起陪伴和成长的感觉真的非常好啊。好，我们今天在876的聊天先到这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再跟大家聊五分钟吧。五分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